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伟哥，哎，徐老师，今天啊，我想开头给你们认识一位17岁的少年，然后呢，咱念一段这个《信息时报》的报道，这是说在上周六发生的这个一件事儿，你看看这个孩子，这位17岁的少年周峰不断寻找周杰伦，他离家出走，历经寒暑，从湖南追到上海、北京，直到广州，期间住过20多个救助站，再把救助站的微薄资助一点一点积攒起来，用来购买昂贵的演唱会门票。他说，我患有间歇性偏瘫，没钱治病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总有一天我会走不了路，说不了话，想不了事，我要趁我还清醒的时候找到周杰伦，让他鼓励我活下去。这是12月19号的这个信息时报啊。前天晚上的周杰伦广州演唱会现场气氛空前热烈，数万歌迷在周杰伦的歌声中欢呼沉醉，而感觉万念俱灰的周峰却在看台上一口气服下了30粒安眠药，被送医院抢救回来了。 他为什么呀？ 后来这个医生抢救他的时候发现呢，他这个孩子啊身体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，后来说得一种怪病，我都记不清了，一长串名字叫什么单侧什么肌张力高什么一种病，然后这个医生就跟他说，说这个孩子你从哪儿来的呀？他就是这么一路流浪过来，然后就在救助站不还给点钱吗？10块20块，就跟一个到处流浪的孩子，他拿这点钱攒起来就买每一场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，然后这回流落到了广州，然后就是在周杰伦演唱会上，他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目的，到后来还委托记者呢，说要是这个你这报道登出来，周杰伦身边的人要跟你联系的话，你记得一定给我创造个机会，我要见到周杰伦，只有周杰伦才能救我。说怎么周杰伦就能救他呢？他说他得了这个病啊，说是好像在家里啊也是得不到什么亲情，他就靠在这个网吧上听啊，在网上听这个周董的歌，好像来这个鼓励自己，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力量。他为什么吞了就叫自杀呢？因为那天演唱会周杰伦在台上大概说就近期啊就不会开演唱会了，那么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觉得哎呦那我是见不到了，于是就要去。 咱这里呢只有你比较有条件，经过一番化妆以后冒充周董这个欧亨瑞的小说嘛，最后一片绿叶嘛，那片他说这个叶子要是不掉的话那个人就能活下去嘛，最后那片叶子是画上去的，您就做这个事儿吧，要不您找到周董让他去一次那是最好，要周董没法去的话我们没办法冒充，对不对？我们跑去他一看就认出来，你那时候就算他认出来，就算不是周董那也是窦文涛，那也讲得过去对这个少年也是一份鼓励。 他不会自杀，他会把我杀了的 你说他这个流浪，我倒没流浪过哈，但是呢在文化大革命我就想他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啊，当时我在村里插队啊，村里没钱，那个大喇叭天天要广播呀，广播大家早上起下地干活，但这个大喇叭里面那个扩音器的里面那个真空管给坏了，真空管坏了呢，我们那村里买不着，就要到附近的大城市去买，大城市去买呢，村里说你这是城里来的人，你跟我们去买去吧，说给多少钱，他说没多少钱，只给你个管子的钱，大概是2-3块钱，就是那个真空管10几块钱的，挺贵的，是真空管的钱，就给了我拿了十几块。 路费你自己筹？ 自己筹。那我就想到他这个小孩，他是这么筹，我怎么自己筹呢？我很简单，就坐火车不给钱呗，不给钱等那个检票员过来，赶快藏起来啊，藏在厕所里，哎，很成功就来回都很成功。那去了城市里呢，这没有酒店钱嘛，没有酒店钱，那时候就招待所也没有招待所钱，就找熟人嘛，住在人家家里面。哎，最后还是真托人给买着了管子，我拿回村里了。哎，这想想那时候也就过来了。所以这个，如果我们财政困难到了这个程度的话，我也想我也能跟这小孩走到那一步去。 但是你在这样流浪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偶像，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力量支撑你呢？我除了那个真空管以外， 我有两个偶像。一个是教育出来的，一个自己感觉出来的，一个就是文化革命前啊，这是一个阶段，这就是雷锋，人家教育就是这么教育，就觉得做人应该做雷锋。 你真的就是把雷锋作为偶像。 你想想，我19岁以前一直是受的这个教育， 一直到十九岁以后，文化大革命开始结束了，这时候突然改革开放，一个 modern time， 就是叫什么，就卓别林演的那个叫 摩登时代， 摩登时代，嗯，哎，摩登时代。那个电影一下改变我的人生， 就是那个在人家胸口扭扳扳的， 我一下把这个偶像的呢从雷锋就转到了卓别林了，完全是大转弯。而且越岁数大越觉得卓别林这个人太伟大了，他给上亿的人带来了欢乐欢笑啊，而且不仅是自己 怪不得伟哥，你发现没有，他年纪越大呀他长得越随卓别林了，尤其是这眉毛有点像， 眉毛 有点像啊！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假如有机会见到卓别林，你会，或者说你会想方设法去见他吗？ 因为我认识这个认识卓别林形象的时候，这他已经死了嘛，对吧？而且我就在报纸，我们在中国那时候不敢出不去嘛。他死的时候，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的， 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奢望要见到卓别林。 根本就出国就觉得不可能嘛，中国人怎么会出国 呢？所以徐老师啊，你讲 不？那么我想问他的问题，那你卓别林除了看他电影以外，他还有很多他个人的生活故事啊，比方说他换了很多老婆啊，和诸如此类的，那你也崇拜？ 这是我们比较羡慕的、啊。哎， 就是，那你想、哦、 你就羡慕这个？ 不是，就是说，男人的就是如果很自然的一个健康的男人啊，他内心深处呢，他最基本的是喜欢金钱美女啊，他是很正常的。哎，不，但不是说是你像卓别林有条件嘛，经常换。我们中国人没这个条件，中国人就不是衣服 金钱美女啊。我抄过一段话，是巴尔扎克说的，我一生有两个愿望，一是名誉，二是爱情，永远都渴望满足，永远都得不到满足，名誉跟爱情啊，好像 名利场前利名利、啊、但是呢中国人就是不管是男的是女都去追求名利，所以卓别林的名利都有啊，很有钱啊。而且我也喜欢卓别林什么呢，他自己编剧，自己当导演，自己还当主演，自己还半唱半音乐， 对对对， 都是导演。 行，我明白这个理由了。但是问题在于啊，你讲的跟这个孩子就很不一样了。嗯，那所以我说，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话题，就叫他在寻找什么。就是你像这个孩子，我知道还有很多像这个周峰一样的这样的孩子。你说他在，他也不是周杰伦，也不是金钱美女。嗯，他在，我跟你讲，每一个主持人，电台、电视台的主持人。都能给你讲出一个类似的故事， 粉丝，他的有粉丝， 不是就类似的行为。你比如说我随便给你讲一个，像是去年奥运会吧，那个时候我做那个奥运连环阵，要在香港住一个月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有一天从深圳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打电话，她不知道从哪知道我香港的这个手机，就打说我在这儿流浪一个月了，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呀？哦。他找到我们深圳公司去了，他找到我们深圳公司，不是，我忘了，他先在街头打电话，他先在深圳街头罗湖那一带，街头打电话，他说我从湖北跑出来的，十几岁的小女孩，他说我就想找你，我说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他也说不出干什么，就跟这个类似，他说我就是想见你，我说我现在要在香港做这个奥运联欢会，每天凌晨奥运会，我不可能回深圳的。我说我一个月都在香港，我说但是你这么跑出来，你们家里人知道不知道？他说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在哪里，然后我就马上我说你别走，你把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小卖部的那个电话号码告诉我，我说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，我就马上跟我们深圳公司的那个公关部的打电话，我说你们赶快去找这个人，这是个小孩吗？找到我们深圳投资大厦我们的那个公司里。哎，给他点吃的什么的什么的，就算找着这人了嘛，要不很危险嘛。嗯，我先找着这人，然后就跟他解释说，你不可能见到他的，他在香港，你也过不去，你从湖北跑了，你赶快回家去。然后我当时就让我们公司深圳公司这边人说，我说你们一定要把他送上车呀。于是乎，他们就说，最后跟我讲说，文涛你放心吧，我们把他给他买了长途汽车票，亲眼看着几个公司几个人把他送上了车。可是到当天深夜，我又接到一个电话。他在从深圳到湖北的长途客车的中途的一个地方下了车，我还听到电话里那个哗哗的，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他说我下车了，我说你怎么，我都有点生气了，我不送你回家吗？他说我就是要见你，我不回去。后来我说这不行，你一定得怎么回去，反正后来吧是回家了，他们家里人也特别着急。但是你就说，就我就说几乎每一个主持人啊都能给你讲，都遭遇过这样的事儿。 他在寻找什么？我现在 幻象嘛，就是偶像跟他的这个实际情况，很多人都想亲身的接触接近他的偶像，接近以后呢可能会失望，但是有的人一时分不清楚，一时分不清楚，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辅导社工辅导的成分，其实呢还是不见得好。光环呢、啊、你不见到你就永远是光环。有很多人真的讲过这样的故事，他们很喜欢某个艺术家，很喜欢某个人拍的电影，但是后来见了真人以后，他们都我不知道、你那个不会失望的，看到你这么漂亮的眼睛他不失望。但是有很多比方我自己喜欢文学，那我研究文学，后来我得出一个经验，就是说千万别跟作家见面， 就像 特别是你的研究对象， 是不是钱钟书说的那个，就是说如果什么你吃了鸡蛋，何必还要见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啊。哎，但是这个事儿很有意思，我实际上我说这种话题有困难，因为我一说吧，人家肯定说你自己就是这行的，所以你在这儿就是说你胖你就喘，但我跟你讲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件我永远也不能理解的事，我觉得我可能有点不太是不是不太正常，我永远不能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见到我崇拜的人，这是我不能，因为你咱就不说我干这行吧，我上中学的时候你知道吗，我崇拜李连杰，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李连杰的教练，北京武术队的，演了一个电影什么打八卦掌的，我也很崇拜他，他到我们学校去，石家庄一中嘛，哎，我怎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就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嘛，我真的就不想见到，我没有特别大的兴趣，就是我会在电影上看到李连杰如痴如醉，可是我对见到这个真人呢没有半点兴趣，不是那个时候我还更小一点的时候崇拜毛主席啊，对吧，那是崇拜毛主席， 你对见毛主席没有任何兴趣， 没有任何兴趣，当然我知道这也一样的，那个时候的红卫兵红小兵啊，这千里奔袭啊，这个串联啊，就是到天安门广场， 远远的最后什么都没看清楚，对不对、 为了要见毛主席一面，对吗、所以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有点跟大家跟很多人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见到他呢，而且有的时候我在火车站或者在哪儿，我碰见了一个我崇拜的人，一个偶像啊，我心里是不是因为我比较自卑害羞啊，但是我心里是很清楚的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是陌生人，如果没有人介绍我绝对不会，就比如说如果有熟人介绍，有时候在有些场合我会说哎呀我很仰慕你，我很喜欢你，这我会的，但是你说我会觉得咱俩是熟人，我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也正因此我想征求一下你们的这个意见，就是说他在寻找什么，这不是我能理解的， 我就是分不清这个艺术跟现实的关系，我们艺术一个理论，所有的艺术叫阳性嘛，单人编一个山羊的羊，就是说我们假装它，比方说京剧里边有人拿一个鞭子就算是一个轿一根算一个轿子，我们就像四面其实就是四十万大军，我们就相信这是四十万大军，但它其实不是，那么演唱会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，电影都是这样，你要是把这个界限一破，你以为是真的，以前有延安演出白毛女，接着我有个士兵就拿起枪来对着那个王世仁，差点就开枪了，差点把这个城墙啊演员都要打了，那就冲破了这个界限了，但是现在的大众的这种演唱会啊什么，他要的就是这效果，他故意弄的就是使大家追求，使大家觉得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偶像的虚幻的艺术的周杰伦，而就是这么一个周杰伦，所以这个、就是、这也是某种成功，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孩子不对，从种种这个事例我都知道啊，的确呀、这个要不说有时候香港的明星经常是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就是说的确他如果见到他心中的这个偶像啊是个特别大的， 而且他会下来跟人家有直接的接触，握手啊或者怎么样让他参与啊， 对， 那些碰到的人就像发癫一样的就在那里， 对，你看我指的你好比说像那个前一阵那个香港有一个叫贤仔，有个贤仔就是被人剁了手的那个贤仔、他说他喜欢谁呢，我记得是陈慧琳呢，我忘了还是谁 看见了， 哎，你看香港有很多明星就是说、某个病童某个得白血病的孩子，比如像刘德华呀、或者一些什么杨千嬅呀，他就去了，去到病床边给你唱歌，的确是给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鼓励 精神力量、但是很遗憾我在这方面缺损，就比如说我崇拜李连杰啊，我见到李连杰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兴奋， 所以你这个 很奇怪，我只崇拜那个假的，我只崇拜那个假的，我只崇拜那个书里 面。你把这个 电影上 艺术跟他的艺术创造者分开，其实这是对的。 哦，我根本不认为生活里的那个人和电影上的、书本上的、影片上的、音乐里的，有我也喜欢听周杰伦的歌，可是 这不是冷漠，这是宽容。假如你结合得太紧的话，你反而对这个对象啊会产生苛求，到时候你会产生苛求，到时候有很多走出极端，因为你把他真人跟这个艺术形象混合起来了，你到时候会失望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伟哥有什么要说？ 所以我觉得文涛啊，你像你这种想法啊，就应该去信犹太教啊。为什么信犹太教呢？我参加过一个犹太教的礼拜啊，做礼拜。他犹太教呢，他就没有一个神摆在那让你供的。犹太教就是把他犹太教里面那个旧约，就那个 Bible 啊，那个叫圣经啊，但是他犹太教那本圣经呢，放在一个地方摆在那儿，然后呢又弄个小的这个罩子罩起来，然后你就到那儿去唱啊，周末啦，高兴，我们要放松啊什么，他就是不会有形象的，不会有人物的。所以这个几大宗教里面呢，有两大宗教呢都是有人物的。我们佛教是有人物啊，然后呢基督教也有人物啊，耶稣嘛，包括圣母玛利亚，这都是有人物。但是呢穆斯林没有人物的，哎，犹太教也没有人物。你一旦靠点人物，他就觉得神怎么你能看见呢？神你是看不见的，你崇拜的东西一定是不能够简单的肉眼能看出来的东西。 有形崇拜，无形崇拜，这宗教上是有分别。基督教里边也是新教跟那个天主教也还是有区别。天主教的主啊什么都是很形象 很 具体 的。 那新教教堂就非常简单的，非常简单，是讲上帝在你心中，什么你也不用跟神父忏悔啊，也不用，他没有在人间的使者的。那你讲的对，那伊斯兰的教的那个教堂巨大。你根本看不到主这个穆罕默德在哪里，大家都在那里集体的下跪，对不对？他也就是个方向的问题， 好像 完全看不见。 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想起一位这个研究宗教的一个学者，他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观点哈。他认为就说人的这个本能当中啊，就有一种臣服，臣服于一个更高的， 对， 就是叫跪拜臣服这种奴才，也不是奴才，就是说。就是 要尊敬一个东西， 要崇拜一个更高的。这个可以，他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人群里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至高无上的东西，可以是任何偶像，但是好像人需要这个。 中国的呢是比较程序式的，中国的你看庭院呐、各种宫殿什么，它都是一层一层进的，有一个时间性的，强调的是时间性，你进去一层一层一层，然后到一个最高的地方。西方呢是空间性的，这李泽厚有很多很好的分析。那个教堂一进去就是巨大，一下子就感到自己的渺小。他没有进的，你一眼进去那个米兰大教堂，那盖了一千年的教堂，一进去就知道你一定自己渺小，因为他你也不用看那个神像，那个耶稣像啊或诸如此类，就那个建筑本身就已经把你压迫的非常厉害。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啊，其实还真是避免不了。对不对？ 避免不了。 其实现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歌星啊，或者是体育明星啊，什么，都是有一些宗教的崇拜的替代物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的社会已不那么宗教化了，而政治上也不那么强调单一的偶像化了，所以需要很多替代物。没有替代物，那一个人要完全不信，这个人可能也某种精神危机吧。 你看有些这个报道讲这个周杰伦演唱会那个声光化电营造出来效果，就周杰伦出现的时候恍若上帝， 对， 就那个记者报道恍若上帝。我领略过一次，就那个 David Bowie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那个演唱会，那个灯光打的，你觉得就是太阳从他身后打来，然后在太阳里一个人满身金光夸夸夸走来，那现场的人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觉得是挑动了人，就是我说的这么一种内心深处的东西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徐老师在问。 这种我自己回想，你们刚才讲这，我就在回想，我是有形崇拜、无形崇拜。我其实介乎两者之间，因为我崇拜的对象，他的确都有真人，都是比方说杰克伦敦啊这个巴尔扎克啊，或者我崇拜的都是文学家了。我的形成那个时候影响我整个世界观的，就是那么二三十本书，就是这么一批作家。讲的非常简单，最近还有一个讲座，我跟赵斌啊，这里出版集团的董事长一起讲纪念巴金的一个座谈，就很多人问这个问题，说什么影响你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啊？我想来想去，都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体育明星，也不是军事家，什么，就是一批文学家，就是一些名著。那么这些名著呢，实实在在的，他们都是这些人。但反过来他又是无形，因为作家来说呢，作品重要，作家本人并不重要。我去 San Francisco 我也没有多大的愿望要去看杰克伦敦的雕像之类、纪念馆之类，我觉得那个真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他作品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现在这种偶像崇拜，它其实跟价值观建立非常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再小的时候也不会，再大一点也不会了。去寻找周杰伦的过程都是那个十几岁那个时候，他不寻找周杰伦，我们那个时候没得寻找，他给我们金金麦啊，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其他高玉宝啊，我们不崇拜，我们就自己找到的这个东西是最相信的，而且影响一生一世。所以我觉得有形崇拜无形崇拜这个全部混在一起， 对，这就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。真的世界观形成呢，实际上就是十八岁以后到二十五岁以前这段时间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德尔地板特约之凤凰子夜快车。